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戏曲艺术是咱们中国的瑰宝，深受人们的喜爱。不过这个听戏啊，也未必要听专业的戏曲演员的演唱，因为相声演员也经常会在他们这一亩三分地儿上唱一出大戏。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搭乘新一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今儿咱们的快乐之旅啊，要跟各位来说一说，聊一聊相声当中的腿的活，来上一次欢乐戏曲游。所谓的腿的活啊，属于相声里学唱的这个范畴，哎，指的就是相声演员通过简单的化妆，在舞台上学上一出或者一折戏曲的相声段子。而这腿的活当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捉放曹这个段子。相声大师侯宝林曾经表演过捉放曹，不过很特别的是，一直以逗哏形象出现在舞台上的侯宝林先生表演捉放曹的时候呢，出任的是捧哏的角色，逗哏演员换成了他的老搭档郭全宝。侯宝林先生虽然负责捧哏，但是也一样展现了他深厚的戏曲功底，两位老搭档一起换位合作的捉放曹称得上是别有一番风味。下面呢，咱们就来欣赏这段郭全宝逗哏、侯宝林捧哏的经典传统相声腿子活捉放曹的片段，感受一下侯宝林大师的捧哏艺术。 咱们以花脸为主。 哎，也行。 唱捉放曹怎么样？ 这戏热闹。 咱们不唱后边，咱们先唱公堂这点。 这对， 中无限。 哎，要唱就得打头上唱。 以花脸为主吗？ 就是吗？ 啊， 打头上唱。 有曹操。 那我来。 您花脸吗？ 我花脸呢。 有陈宫。 陈宫那个老生，你来。 我来。 你来。怎么样？ 还有一个小花脸王顺。 那没关系。 嗯， 受累的事儿都教我，我有力气。 分包感觉。 哎，我能来。 行吗？ 咱俩分包感觉。 那行了 啊， 咱们俩现在就开始唱。 咱们开始唱。 身居心里与夜里你判断冤情。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对对头戴乌纱双翅飘， 噔噔 黎民百姓落逍遥。 等等， 虽然七品难关晓。 等等， 一片丹心报叛朝。 等等， 下官。 等等， 请臣命公赐公台。 等等， 我打架伙，可你让我打家伙吗？你干嘛还打呀？ 我这一出事你那就得得 啊， 没完了 啊！你不让我打家伙吗？ 不对 啊，一坐下就没锣了。 哦， 坐下了就不打了， 明白了吧？ 嗯，得得、 嗯、 你还没坐下呢。你 臣为知谋亲陈堂，昨日有董太师公文到来，命我化阴图形捉拿刺客曹操。我也曾命王孙登四门大探未见到来。左右 说话。 我没打架伙呀， 叫三声都不愿意啊。 你叫谁呢？ 我这叫左右，你搭架子。 我不是去这个吗？花脸啊， 你这一句话 有、 哦、就这么一句 啊。 有、 左右 有 伺候了。 呆呆， 王顺。 王顺 哦， 这就是上王顺。 哎， 回去。 不是，怎么了？ 小花脸呢？ 小花脸 啊哈！ 哦，还在叫板。 哎， 啊哈！ 抬令兵抬， 啊哈！ 抬令兵抬， 啊哈！ 哎呦，你吃错了药！ 你告诉我叫板的呀？ 光叫板没词儿还行啊？ 这还有词儿啊？ 当然有词儿啊。 什么词儿？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之。 哦，有这么两句。 哎 啊啊！ 抬抬令兵抬， 捉拿曹操是禀子太爷吃。 吃饼子干嘛呀？禀报太爷之， 禀报太爷之，三见太爷。 罢了， 罢了就罢了。 他倒和气。 命你捉拿刺客曹操怎么样了？ 你跟我比划什么呀？ 我干嘛呀？ 你这还有词儿呢？ 我这还说什么？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哦，给您道喜。 哎， 这个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西从何来？ 你老婆给你生个大小子。 什么话这叫？ 这不是好事儿吗？ 这跟戏词没关系啊。 我这会儿说的是实话。 什么实话呀？ 那我说什么呀？ 小人讲刺客曹操拿到。 哦，这就说这句了。 哎， 小人讲刺客曹操拿到。 有何为证？ 没，这有扇子为证。这不是扇子吗？ 宝剑， 这么点小宝剑。 哎， 好，有宝剑为证。 呈上来， 太爷观看。 呜，会呀！ 怎么你牙疼啊？ 谁牙疼？ 这么大呜，怎么了你这？ 这是惊喜。 哎呦，看见那个扇子你就这么惊喜啊。 哎， 要看见拐棍你还不得磕头啊？ 拐棍是干嘛用的？ 啊， 这就是那宝剑。 哦，这是宝剑， 这就证明曹操是拿到了。 哦，是是。 待我禀命太师，你等有赏。 小人不愿领赏，您请我吃顿包子就得了。 乐了， 你吃饼子，我吃包子吗？ 来 哟， 将此苦草草一呀。上堂来。 曹操没来啊。 没来哪行啊。 啊， 你敢去啊？ 你说话呀。曹操 哪儿去？ 你不让我 他去吗？ 啊，你上哪儿赶去？ 你不让我赶他去吗？ 你不是分包赶角吗？现在应该上曹操了， 这就该我了。 哎， 你说话呀！ 将此哭曹操压上堂来。 啊哈！啊，不对了，我怎么老不对了？ 当然呢， 这不是叫板了吗？ 刚才那是小花脸呢， 啊， 这是大花脸了。 大花脸， 哎， 哦， 将此哭曹操压上堂来， 大老来。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我们快乐之旅的主题就是欢乐戏曲游，跟您聊一聊相声当中很有特色的几段仿学戏曲片段的所谓腿子活，听听相声演员唱大戏是个什么味儿。捉放曹这样的腿子活，由于涉及到许多的京剧行当，所以对于相声演员的要求呢是非常的高，那一般都需要表演者具有一定的戏曲功底，还不是一般的戏曲功底，那得是有着相当水平，对戏曲有着相当了解。北京相声名家李金斗表演起捉放曹来就十分的得心应手，而这是为什么呢？完全得益于他当年在北京曲艺团的时候的学习了。因为当年啊，在北京曲艺团，李金斗和其他的年轻演员不仅要学习相声艺术，同时还要跟随着专业的戏曲老师学习各种各样的戏曲基本功。也正是当年的这份刻苦努力，为李金斗表演这捉放曹等传统相声的腿子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个段子后来也成了他的代表作，深受大家的喜爱。下面呢，咱们再来欣赏李金斗和陈永泉当年合说的捉放曹的片段。 官居中茂县镇堂，昨日东老太师有诗文到来，命我捉拿刺客曹操，使我命王顺登四门盘查，偏到这般时候未见就见。左右 叫谁呢？ 左右， 哎， 哟，伺候了。 还放饭啊？ 等待。 左右， 哟， 伺候了。 等待。 你还有信心的没有啊？ 哎，你说怎么办？ 您那小花脸王顺该上场了。 哦，该我上场了。 哎， 那您再来一句。 左右， 哟， 伺候了。 喷， 回去。 什么意思？ 您这王顺是小话脸，应该是啊，你得这么上。 这您教我了。 左右， 哟， 伺候了。 啊， 抬抬令定锤。 啊， 抬抬令定锤。 啊， 你就会啊哈呀？ 你说的。 到这儿还有两句白呢。 什么白？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 再来。 喂呦 呦， 伺候了。 啊哈， 抬抬令定锤， 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 哎，饼子呀，还窝头呢。 哎，窝头太爷吃。 什么窝头啊？ 你说 的。禀报啊。 哦，禀报禀报。 哎， 再来。 啊哈， 抬抬令定锤，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 抬抬令定锤，嘿，不圆了啊！说话呀、啊！ 什么词儿？ 参见太爷。 罢了。 谁见谁呀、啊？ 那是 你见我。 哦，那您坐下。参见太爷。 罢了。 哎，罢了就罢了。 他不抬杠。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本县西从何来？ 这个你媳妇生一大胖小子。 你说这个干什么呀？ 这是大喜事儿啊！您这么大岁数，扰来得子，这多好啊！ 什么呀？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哦，您坐好了。小人讲刺客曹操拿到啊。 有何为证？ 有这个扇子为证。 哎，扇子呀。宝剑为证。 有宝剑为证啊。 臣上来。 太爷过目。 哦呀，要死！ 哎，你才要死呢！ 那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什么也不懂 啊！ 我瞅见曹操这把宝剑呢，我心里害怕。 哦，您看见这个宝剑就害怕？ 对了， 在家玩手枪怎么不害怕呀？ 多着呢。宝剑如库， 宝剑如库啊！ 下面领赏。 您甭赏我了，请我来顿西餐得了。 他馋了。来 哟， 将刺破曹押上堂来。 押啊，押谁？ 曹操。 曹操 啊， 没来 啊？捉放曹，曹操没来？ 没来呀、 啊？这个像话吗、啊？你赶曹操啊？ 我赶着曹操。 对呀、啊， 那这王顺呢？ 就放这儿了。 哦，就放在这儿了。 哎， 从现在起我就要演这个曹操了。 哎，您就是曹操了， 我这正宫就要出现了。 对对对对， 那我得化化妆。 哦，您还要化化妆？角儿嘛。 那当然。 化出妆来也错不了。不信各位您瞧。我说您这是什么呀？ 哎，这是曹操那风帽。 风帽？ 哎， 我瞅怎么瞧那像辆笑帽子呀？ 笑帽子干嘛？这不是区别吗？因为这是曹操是主要演员。 哦，对对对对对， 曹操 您该上场。 曹操这个是铜锤滑脸。 对呀、啊， 该我上场了。 对， 曹操这个曹操怎么出场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啊， 你说说我听听。 得瓮声瓮气的、得这样。 王英，这是我正宫，我能不会吗？是不是？ 那你会你问我干什么呀？ 这是考察考察你， 这不瞎耽误工夫吗？ 来 来哟，将刺破曹押上堂来。 王英， 大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空来哐一切切哐 不起。狼银 大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空来矿一切切矿。 狼银 哟呵，您来了 来了。 行吧行吧行吧。老爷子见了啊。您家里都好啊？ 都好都好都好。 老爷子好啊？ 不错不错。 老太太好？ 不错不错。 起来吧你。干嘛你这串门来了？像话吗？ 哎呦我的妈，你差点给我摔着了啊。怎么了？ 到中台口您这还有四句唱呢。 啊，对呀、啊、对对对对对，这个曹操到这个中台口有四句唱。 对呀、啊、 这个我不能唱。 你为什么不能唱？ 咱们得对着词儿。 你一人唱你跟我对什么词儿啊？ 因为咱们两个人是第一次合作。 对， 因为特别我是专业的，是不是？ 嗯， 我对艺术得负责任嘛。 哎，这倒对。 为了表示这个专业的演员谦虚，那么给你个便宜，你先说这个第一句是什么词儿啊？ 第一句啊？ 对对对， 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那还错得了？ 这个二句是 又谁知钟某县自入网罗。 好，您听这个票友这人的脑子多好。 应该的呀。对对对， 这个三句跟二句不一样吧？ 这多新鲜呢。 三句是 我说你哪句不会啊？ 什么叫不会啊？咱们两个人这是对词儿，你不要疑心嘛，快说快说说说。 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淹过。 你看看，你看亏来对的词儿。 嗯， 你这是四句上啊？ 不，三句。 四句。 三句。 那四句什么词儿？ 嘿，他一句都不会。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 你看，这就没错了。 是我全告诉他了，还有错啊？来 哟， 将刺破曹押上堂来。 来您 大。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空来矿一切切矿。 赤龙潭日虎穴，躲灾避祸。 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空来矿一切切矿。 有谁知钟某县自入网罗，怒冲冲我且把 大大 这滴水淹过。 好，哎，你叫什么好啊？ 这起带头作用是 像话吗？往下唱啊， 下边什么词儿？ 你还叫好呢？ 怎么了？ 我刚告诉你就忘了、啊、你太笨了。 谁笨啊？ 你笨。 我一点都不笨 啊！ 我都让你给我支支糊涂了。 谁给你支支糊涂了？ 您让大家看看有这么演戏的吗？ 怎么了？ 还没演呢，他给自个儿找一小凳儿， 啊， 道具啊， 就坐这儿了，恩盆一声出来，一屁股就拍在这儿了，啊，派头还挺大，您看始终没起来，也难说呀，你们家哪儿坐过这么舒服的凳子，是不是？ 那至于吗？ 啊，您再看我啊，一会儿演王顺，一会儿赶曹操，左不是右不对，干嘛？你这累傻小子在这儿啊？ 你自己挑的角色呀？ 啊，那咱俩换换， 是换换，怎么换呢？ 我来陈宫，你来曹操。 哎，这不像话。 陈宫坐什么？我也舒不舒服，是不是？ 这不行。 哎，我来。 我跟你说啊， 怎么了？ 我这个唱老生的没花脸嗓子。 那没关系，你按老生唱一样。 没有那么唱的呀。 哎，我真是舒服。多了， 我跟你说，哎， 下面战的可是刺客曹操？ 别忙， 怎么了？ 等我缝这一腿儿啊！ 你缝啊！ 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 下面战的可是刺客曹操？ 理直无名，何必无问？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理直无名，何必顾问？ 下边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是我。 是你就是你们，你瞪眼干嘛？你们欺负小孩儿吗？ 他哭了。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谁的词儿？ 你的。 别嚷嚷啊，是吗？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呀？呸！碎嘴子！ 你啐我一口，我啐你五口，赚你四口， 这还要赚的呢。降安曹操，自吃食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小小的县丹林？ 哈哈，你带怎讲？ 这陈宫怎么了？安是不跪呀？ 你当真不跪？ 当真不跪？ 你果然不跪？ 果然不跪。 你不跪就不跪吧，你看你这是什么态度？ 怎么了？ 我真没有想到，我的曹先生， 曹先生， 曹将军， 嗯 ，Mr. 曹， 这陈宫还会英文呢。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的粗鲁？ 嗯， 这么的固执，这么的无情。 嗯， 你虽然对我这种态度，但是。我是非常喜欢你的。 喜欢我？ 孟德， 嗯， 你知道吗？我现在是多么的伤心， 嗯， 多么的难过， 嗯， 多么的失望。 是啊。 哦，我最亲爱的曹操。 哦，去你的吧。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传统相声《捉放曹》的片段了。除了郭全宝和李金斗以外，像罗荣寿啊、魏文华等相声名家也都擅长表演捉放曹这个段子，而且是各有各的不同，各有各的巧妙。最终经过了几代相声演员的共同努力，捉放曹成了相声舞台上最有名的一段模仿京剧的腿子活。那其实除了捉放曹以外，还有另外一段也相当经典，可以说那个名头啊，一点都不逊色于捉放曹。那究竟是什么段子呢？他有仿学的是哪出著名的京剧剧目呢？哎，咱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啊，休息一下，跟这捉放曹有关系，林俊杰演唱的这首《曹操》。稍事休息，广告和信息之后，我再来慢慢的告诉您。朋友们，娱乐大篷车马上回来，稍后见。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独自走向战盘坡，月光太温柔，曹操不啰嗦，一心要拿荆州，有阴谋阳谋，明说暗度的魔，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谁来铸就？尔虞我诈，是善。 嘈杂不如说一心要那荆州有阴谋阳谋别说安多干莫东汉末年焚山火烽火连天不休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谁来煮酒尔虞我诈是三国就不禁对于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各位好，欢迎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快乐之旅之欢乐戏曲游，跟您聊一聊相声段子当中的腿子活。之前为您说了这个以曹操为主的这段叫捉放曹啊，这是非常著名的一段相声中的腿子活的代表作。喜欢《三国演义》的朋友对于曹操啊、刘备、诸葛亮都很熟悉。哎，其实在相声腿子活当中啊，很多都会有这三个人的影子。那下面咱们继续来说一说，说什么呢？刘备、诸葛亮担当主角的这黄鹤楼同样是一段腿子活。黄鹤楼的故事讲述的是刘备被周瑜定计诓到黄鹤楼索要荆州的故事。相声腿子活黄鹤楼没有讲述这个完整的故事，就表演了刘备过江赴宴前的这么一段。由于黄鹤楼当中的唱段是相当多啊，这就要求表演这段相声的演员必须有一定的京剧演唱的功底。然而就是有一位演员表演黄鹤楼的时候他偏偏不唱，谁呢？他就是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马三立曾经表示过自个儿这嗓子没法唱，那也不能唱，您说怎么演这腿子活黄鹤楼呢？您别替老爷子担心啊，没嗓子不要紧，马老爷子肚子里的包袱那是层出不穷，人家愣是靠说功一样能把这黄鹤楼表演得相当精彩。下面呢，咱们来听一听这段马三立、王凤山带给我们的别具特色的以说为主的腿子活，感受一下相声泰斗的深厚功底。 您在这儿唱两句怎么样？让大家听听好不好？你瞧瞧，刚一提就欢迎。 这是戏，这不是失调大鼓、 啊、 来个唱个歌站着唱，这是唱戏、 啊、 哎，这是京班大戏清唱，小姑娘行了，来个拉弦的，拉胡琴，拉旁边站个小姑娘唱清唱二黄，你这么大岁数老头子里站个清唱二黄，那就骂完意呢。 对， 我也没唱过，我也没唱过这个。你让我来哪儿来个清唱二黄，站那儿死不瞪眼的，也不动会儿唱，我还唱不上来、 哦， 我还真不行，我不习惯，我得扮上戏，彩唱得有配角、 哦， 配角 得有配角， 哎，得有下手配角，底包零碎，那我清唱就站着那个。 那这么办，咱们二位唱出戏，我给您来个配角。 你配嘛角？你配嘛？你唱、 啊、 你跟谁唱？ 跟你。 你这不该骂吗？我跟你唱，这是胡闹吗？我跟你唱，是我这么些年票友，我跟你唱，你算干嘛的？你哪行啊？你把北京洋乐堂给我找来，你把万古泉给我请来，让他给我配戏，你行吗？ 我当然是不行了。 不行不行，你还唱？ 主要不是听您的吗？我给您配角吗？听您的。 那你要这么说，还主要还是就为听听我 啊？ 那你能唱什么呀？ 我能唱什么？听您的。咱们二位唱出戏，姐您会的。 这你就是你会什么？我跟你唱，我知你会什么呀？你让我会的，我会多了，我会一万多出戏。 嚯，一万多出！ 我说个戏，你唱了吗？ 哎， 连戏名你都没听过 啊、 你都不知道。你姐你会的，我是全行啊，生旦净末丑，唱打作念翻，你说吧。 对对。对，连我会的， 我说行吗？我别说啊，我说我来什么时期、嗯、你没有， 对， 你没见过， 对， 你唱， 对， 你会哪个？ 哦，我说 啊， 咱二位唱出黄河楼， 什么？ 黄河楼，这字也可以念鹤，黄鹤楼。 这戏你有吗？ 有啊，没有我能唱吗？ 黄什么楼？ 黄河楼。 黄，这戏生点儿，哎。没见有贴这戏啊！ 啊，声点咱们唱才好呢，让大家听个新鲜呢，好吧？ 黄什么楼？ 黄鹤楼。 你有啊？ 有啊。 黄鹤楼 啊？ 哪唱哪场？带大婶吗？ 大婶 带不带？ 不带。 不带大婶，庙堂完了 啊？ 就庙堂这一场。 您说那个庙堂大神那是法门寺， 你说 我说这是黄鹤楼。 黄鹤楼哪场啊？这是 黄鹤楼赴宴 啊。 黄鹤楼赴宴。 黄鹤楼赴宴。 哎， 赴宴这一场。 哎， 哦，那来 啊， 那可以 啊， 那就 可以咱们唱这个 黄鹤楼。 哎， 赴宴 啊。 哦， 哎， 哪儿赴宴？ 哪 黄鹤楼赴宴 啊。 哦，行。你有啊？ 啊，有啊！ 不是，我担心你回头，你我是没问题啊，对不对？啊， 没问题，没问题，咱就唱这个。 这行 啊， 黄鹤楼赴宴， 哎， 就是赴宴这一场。 哎哎哎， 对对，你说明不得了。 您挑个角吧。 啊， 您挑个角吧。 什么叫挑角？ 您去谁呀、啊？挑个角。 你说吧，你说吧。 我， 你去谁吧？ 那我说， 我当然得听你的，你说呀。这里角多了，我说我来这个，我去这个，你可巧你正会，你正会这点儿，我站上了，你怎么办？你先挑，你不行的我来。 你看这也不错，哎，好好，那我来个刘备 啊， 刘备， 三国戏这是 啊啊，三国戏， 刘备， 哎， 刘玄德， 对， 姓刘名备，字玄德 啊。 家住大树楼桑， 哎， 二弟姓关名羽。 哎，行了行了、 哎，我知道这词儿，我背过啊， 就在这 儿啊。对，刘备刘玄德 啊啊， 好， 哎，好不好？ 好， 哎哎， 嗯， 您挑一个角，您去谁？ 你说吧，听你的，哎，你来吧。 您别不清头吧，这戏。 什么叫不清头？什么叫不清头啊？ 你本来是嘛，让您挑戏你也挑不出来，让您挑个角你也挑不出来。你说吧，你来吧，您去谁 呀？你呀，你练不出能耐来，就这样，心眼太多，好心眼太少。 嗯， 哎，你以为我不知道都有谁了？我们这大团方听你派，他以为我哦让我挑角，我不知道这里都有谁啊，我说不出来啊。你是这么想？想错了，错了你。我这就听你派，你说来哪个桌你点， 你家 哎， 好好好， 我这 那你来个诸葛亮， 诸好完了， 哎，诸葛亮 行啊， 哎哎， 姓朱名哥，名哥字子亮，哎孔明诸葛亮， 姓朱 啊，你就甭管了，到场上你就知道了，姓朱哥名亮， 好嘛， 姓朱哥。孔明嘛，孔明诸葛亮嘛， 哎，但好好， 孔明嘛，这是， 哎哎， 孔明嘛， 哎，我再来个张飞， 啊，我来个张飞。 你不是刘备吗？ 你 张飞了， 先唱刘备，后赶张飞。 你人能去俩角 啊？ 你人能去俩？ 你也得去俩。 我什么？ 你再赶个鲁肃。 鲁肃 啊， 鲁子敬 啊， 鲁大夫。 对， 鲁子敬在周中啊，那个 啊，对， 我来。我先来鲁肃 啊， 我先来鲁肃，后来诸葛亮。借风那点我来，借风那点你不管。那我那种谢天师啊，玄妙法 啊。别唱， 我来这个借风。 你哪儿来的借风这里的？ 我先来鲁肃，后来鲁肃。 你先来鲁肃，你干脆你别来鲁肃了，你就来诸葛亮得。 我光去诸葛亮， 哎， 你要行，我光去诸葛亮， 光去诸葛亮， 那成了，哎、成就这么办了。 好，咱把桌子往后搭的。 搭桌子干嘛？ 搭桌子， 搭桌子干什么？ 哎、分出前后台来呀、啊。 我、哦、分前后台， 哎， 前台， 这是前台，这是后台。 哦， 上场门，下场门，哦、您看到没？ 好啊，我去诸葛亮。 哎， 好，这诸葛亮我得办戏啊。 当然， 我得诸葛亮得有带上八卦金。 哎， 八卦金，懂吗？ 家门不幸啊，谁过去了？ 诸葛亮的帽帽 啊， 帽帽， 这诸葛亮的帽帽、嗯、我上场您再打家伙、嗯、您上场我给打家伙。 哪有家伙？哪有家伙？ 没有家伙。 什么家伙？ 锣鼓用嘴学。 锣鼓经啊？ 哎，锣鼓经行吗？ 太成了 啊。行啊， 来 啊，那您听我叫吧。 好嘞。 哎， 打家伙。 汤汤起，汤起，汤汤汤起，汤汤汤汤起，汤起，汤汤汤起，汤汤汤起，汤汤跳烟个舞来了，这 灯打不火巴点吗？ 火巴点是火巴， 怎么打呀？ 大戏加烟个舞。 你说呢？ 刘备上场，老生 打什么？ 打小锣。 什么小锣？ 大白白 啊，这可了，这刘来。 我们要改跳家官了，你看这个。我你逮得起没完了， 你要干嘛呢？ 啊，这跳家官。我到台口这一透秀，您就别打了。 这样是干嘛？ 这是透秀啊。 完了就 啊， 我以为快点呢。 快点，我怎么打得快点？ 来。 出去 啊！ 出去 啊！ 我干嘛去？送花圈的来了。 送花圈的。 咱俩一块儿上啊！地上上。 哦，这一块上了 啊！ 你那过刘备那过场、啊，过场免了啊！ 我哪来的过场？ 这没过场，这个没过场。 斗鸡来了，这是 怎么查的？ 不是你这动作自然点成不成？ 这还要多自然呢？ 啊，这好嘛，还自然，鸡都出来了。啊，先生， 啊，先生， 好，俩大夫，俩大夫，你别叫我先生。 管你叫什么呀？ 主公。 主公什么呀？ 我就是皇上。 皇上 啊？ 谁皇上？ 我呀、啊， 就是皇上 啊。 有这模样皇上。 好，皇上这样啊，逢场作戏。我不是去的皇上吗？ 完了，皇上， 哎、 皇上，好， 好，皇上呢？皇上还没吃晚饭呢，皇上带着发面饼来的，后台手巾包两张发面饼，皇上的晚饭，咱发面饼拿过来大伙看看。 说 两张发面饼，娘娘给皇上烙的饼。 不是你管我这发面饼干嘛？唱不唱啊？ 就皇上吧，来皇上。 啊，先生 啊，主公， 此去过江的把孤王害苦了。 好啊，不是你这什么毛病啊？你这 坏我的腕儿， 坏你什么腕儿？ 你当这么多人，你说你把我害苦了，我怎么害你了？让人听听我怎么了？我怎么害你了？ 不是你害的我， 谁害的？ 诸葛亮， 找诸葛亮啊！ 我哪找去？ 那你说，我说， 这你去的谁？你不去的诸葛亮啊？ 就说我害的 啊？ 有什么词啊？ 没你的事儿， 我干嘛去？ 你打家伙 怎么 唱？ 怎么打？怎么打？ 打家伙都不会了。 说吧， 看浪起来的， 来再来。 啊，先生， 主公， 此去过江的把孤王害苦了。 苍浪才来的苍浪才来的苍浪才来苍， 心如老汉诸葛亮。 苍， 李泌孤王去过江。 苍， 龙潭虎穴故去闯。 苍浪才来的苍浪才来的苍浪才来的苍浪才来苍。 啊 啊 啊！ 嗯啊嗯啊嗯啊嗯啊！ 怎么驴呀、啊？驴叫啊！ 哎 啊，驴叫、啊， 这点配音效果吗？ 啊，配什么音？ 配音效果，小这个驴好像就走了。 哪儿来的驴啊？ 啊， 这里哪儿来的驴啊？ 这场有驴没驴啊？ 没驴。 这场有驴没驴？ 没驴。 不唱了？ 怎么不唱了？ 不跟外行在一块唱，山棒槌，山棒槌，这场有驴没驴啊？ 没驴，你算哪来的？ 咱们请行家，咱们请行家，咱问问这场有驴没驴 啊？没驴 啊？ 哪来的驴？ 我这哪来驴？我这哪来驴啊？ 啊， 嗯， 你说哪来的？ 哪来驴啊？有啊，你骑驴打酒去吗？ 啊， 我跟陈宫多心了，把你家子都杀了吗？ 那是什么戏啊？ 哦，捉放曹。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继续来这个欢乐戏曲游，说一说聊一聊相声当中的腿子活。由于黄鹤楼这个段子当中人物的唱腔的变化都很大，再加上巧妙的包袱设计，所以演出的效果应当说很火爆，很多擅长学唱的相声名家都喜欢上演这个段子。除了相声泰斗马三立以说为主的黄鹤楼是个特例之外呢，其他演员基本都以唱为主。北京的相声名家罗荣寿和高凤山的黄鹤楼就是通过纯熟的唱功博得人们的一片喝彩声，特别是高凤山先生，大家都知道他的高派快板艺术堪称一绝，这唱起京戏来也是有板有眼，而且在京剧唱腔当中同样延续了高派快板的高亢和激昂的风格，特别是黄鹤楼的电话那个部分，两个人的戏曲大联唱更是精彩的令人叫绝啊。下面呢，咱们就一块来欣赏一下北京相声名家罗荣寿、高凤山合说的传统腿子活黄鹤楼的电话。 每一个人呢都有每一个人的爱好。 哎，就是 你拿我来说吧。 您爱好什么呀？ 我最喜欢唱京戏。 哦，京戏好啊。 对。 哎，您跟我一样。 哦，你也喜欢京戏。 我也好唱京戏。 学过吗？ 啊，学过，拜过老师。 啊，也会个三出两出的。 会八十几出吧。八十。 会多少？ 八十几出。 八十几出 啊？对。 说得胖他就喘。 没喘呢， 会那么多戏 啊？ 那这么办？ 嗯， 我要是给您唱个上句，你能不能接上下句？ 您唱上句，我就能给您接下句， 是这话吗？ 你唱唱试试。 你听这哪出戏？ 嗯， 妇女大鱼在火下， 家贫哪跑人下。 长文多福吧 王嫂呀， 能杀家。就这出戏算不了什么， 不错啊。 哎， 这老家伙有两下子。 就是啊啊，老家伙像话吗？那个 头一出哪能够就让你不会啊？ 您唱吧。 第二个你就不会了。 您唱的是 十彩桥国对我落， 老子命换个冬云呐、啊，甩开大鹏王唱。 别唱了，你不是接上来了吗？ 我会呀、啊。 这就是骄傲的表现。 这可不有什么骄傲， 逢骄必败。 没骄傲。 第三出肯定说你不会。 为什么呀？ 我独有的戏。 哦，独有的。 我有好些朋友跟我要这戏， 嗯， 不给。 这是为什么？ 就为卖毒刺。 这什么思想？ 就为防备你们这路人。 厉害。 这回 啊你不单接不上来 哦， 而且你还有危险。 我有什么危险呢？ 你瞧、我一唱你接不上来，你一害臊就许自杀了。 我也不至于。 你听过这句话吗？独有的。 您看， 劝千岁杀子休吃口，听他言吓得我难续，我龙岗天热冬百国泪曾 开呀泪吗？ 用手接过礼， 为师我这 关键则 把我的牙咬。您都会、啊、 您听我唱的怎么样？ 唱的倒是不错，唱的挺好。要是能唱，咱们二位唱一出。 哦，跟您合作一场 怎么样？ 可以呀、 可以。 那得您找戏。 为什么呀？ 因为我会的戏太多，我要找戏，你要不会呢，好像撅你似的。 哎， 与您面子上不太好看。 好好好好，我找戏。 你找戏， 咱们唱一出《空城计》，怎么样？《 空城计》这个戏太大呀、 太大 啊，人又多。时空斩吗？ 对对对， 不唱那个戏。 追韩信行吗？ 追韩信， 嗯， 那是棋派的戏。 对了对了， 那个身上看的是功夫。 是啊， 艺术。 麒麟童嘛， 咱们唱不了， 唱不了， 另找戏。 这戏您不唱？ 哎， 哎，咱俩唱一出二进宫怎么样？ 哎，二进宫这戏， 就这出了。 我不会。 哦，不会，不会，你乐什么呀？ 您另找戏吧。 咱俩唱出黄鹤楼。 好，黄窝头， 黄， 那就吃半个面的， 带水战， 哦，带水饭， 三去周瑜， 三条咸鱼， 张飞闯帐， 哦，蘸点葱酱， 刘备过江， 烙饼两张， 我哪儿找去？你怎么老憋着吃啊你？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罗荣寿、高凤山合说的《黄鹤楼》的电话，这现场气氛火爆，您听出来了吧？这得益于两位大师的这个精深的技艺。哎，其实说起相声中的腿子活啊，也不仅仅是仿学京戏的，中国的戏曲博大精深呢、许多地方剧种也是独具特色。相声舞台上的腿子活有一些就是专门仿学地方戏的，可以说是南昆北弋，东柳西梆，无所不包。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今后的旅途当中呢，我再来慢慢的为您介绍这些仿学地方戏的腿子活。最后一块来欣赏一首柯以敏演唱的《黄鹤楼》。在这里，导游韩涛非常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程，各位不见不散。 人在叶落的深秋，回首脚低声空楼，何去不回头，我荡轻舟，烟波渺渺，何时是尽头，泪不去的少年梦，难远在君无愁，前路未可知，我虽波流，日暮沙挂何处红尘的梦。